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你好982，我想分享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就是上学期我拿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奖学金。其实我学习成绩挺一般的，奖学金什么的平时想都没有想过，直到这学期申报的时候看到有一项叫文体优秀奖学金，只要参加过多次校内外的文艺活动并且表现优秀就可以申请。然后我刚好有自己的校园乐队，也参加过不少演出，就试着报了，没想到真的通过了申请。虽然奖金并不多，但是我非常感谢学校能够认可我，让我觉得我的课余爱好也特别有意义。不过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还是好好学习吧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尽全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她最好永远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 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尊敬的旅客，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， 我要登机啦！一会儿见啊！我给你带了烤鸭。 各位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。嗯、 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不用接，不用。行，明天见，明天早晨就到了。 喂，外婆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哦哦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外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男朋友？我还小呢。 哎。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！ 过年打几天就进去了。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，巨可爱。 那我下 午 我就得套件衣服。 妈妈，你叫我爸别出来了，我自己能拿动。 什么？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？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，你发我看看。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，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。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

过太多会天逐渐，要不要试着接受换了一时是一时的这些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幽默渐渐不见，一些些跟面点没关收敛。

在流浪。